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9号星期日，农历的11月初三。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主题为留声40年，那些改变你我的故事音乐主题影像展在北京地铁4号宣武门站和杭州地铁1号线定安路站同期举办。市民进入车站可以看到一张张中国照片档案馆珍贵的历史照片。据悉，音乐主题影像展通过对历史照片的展出，生动展现了4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以及音乐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两列载满音乐故事的留声专列也开始在北京4号线大兴线开出。通过新媒体渠道征集的50余个精彩的音乐故事，精心设计的6个时代音乐沉浸式场景车厢，以及独家邀请11位明星讲述音乐故事的 H5 和 AR 体验项目新灯世界，都将通过扫描车站和列车内的2维码，使乘客不出地铁便能借助音乐旋律回味40年的发展历程，唤起乘客别样的留声记忆。本次音乐主题影像展及留声专列活动会持续到12月31号。近日，在位于故宫神武门外的西潍坊故宫角楼咖啡正式营业。据了解，故宫角楼咖啡的开业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在短短几天里，故宫角楼咖啡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不少网友慕名而来，只为了买一杯故宫特色咖啡，吃一口名字另类的蛋糕。食品方面，最受欢迎的是一种叫千里江山卷的蛋糕，这款蛋糕每天11点左右上架。因购买蛋糕千里江山卷的人太多，以至于每天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北京保利2018秋拍现当代艺术夜场本周在北京四季酒店举锤，全场最重要拍品吴冠中1988年以彩墨创作的双燕和1994年以油画创作的双燕相聚一堂，先后以咨询价形式上拍。其中率先出场的纸本彩墨双燕以4000万起拍，加佣金5405万元成交，其后油画双燕以7500万起拍，加佣金1.127亿元成交，一跃位居吴冠中个人油画拍卖记录第2名，是国内2018年第一件过亿的油画作品。吴冠中一生最具代表性的双眼双臂共拍出了1.6675亿元。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最近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8年10大流行语，它们分别是命运共同体、锦鲤、店小二、教科书式、官宣、确认过眼神、退群、佛系、巨婴和杠精。咬文嚼字在选择10大流行语方面非常看重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价值，比如说官宣、杠精、佛系都是汉语中的新结构，退群、巨婴、锦鲤、店小二虽然是旧词，但其流行语义是崭新的。另外，确认过眼神、教科书式则是汉语的新用法。 随着共享经济部分企业频繁爆出挪用押金、企业倒闭、退款难等问题，共享经济的投诉量在2018年呈现上升趋势。消费维权新媒体联盟发布了2018年电商行业消费数据报告，其中共享经济投诉分析显示，共享单车退押金难、共享汽车多收费、乱收费以及大数据杀熟问题投诉最多。本次共享经济投诉抽取了最具代表性的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其中共享单车投诉量占比最多，达到67.5%，其中共享�汽车投诉量占比21.8%，共享充电宝投诉量占比10.9%。向天上的星星寄托哀思有了新的定义。最近，一枚火箭在美国发射升空，携带着大约100人的骨灰送入了太空。这些人的骨灰都被放置在一颗由美国私营的太空企业极乐太空公司研制的小型立方体卫星内。这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企业表示，任何客户只需要支付大约$2,500，便可以将他们所爱的人的骨灰送入太空。骨灰会被包在一个大约边长10厘米的小型立方体卫星内，随后被装载到火箭上，在卫星进入轨道之后就将围绕地球飞行。在此期间，客户将可以通过一款手机软件实时追踪到这颗卫星的踪迹。这颗小卫星将在轨道上飞行大约4年，随后坠落地球大气层损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年底北京地铁又有新线开通，地铁6号线西延、8号线南段将开通，届时北京轨道路网运营里程将增加至630公里以上。6号线西延，也就是从6号线现在的西端终点海淀五路居站继续向西延长10.5公里，达到金安桥站，沿途共设6站，其中金安桥站可与 S1线和规划中的11号线换乘，苹果园站可与 S1线及1号线换乘，田村站可以与规划中的3号线换乘。年底除苹果园站暂缓开通外，其余5站将正式通车。6号线西延全线车站都设置了自行车停车场，总用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满足了自行车接驳停放。与其他地铁站不同的是，自行车停车场没有栅栏，而是用树木进行隔离，自行车停放在树间，与周围景观融为一体。而为了满足居住较远的市民开车接驳地铁，地铁8号线4期设置了 P+R 停车场。按照本市相关规定，凭当天乘坐公共交通（含轨道交通和公共电汽车）记录，市民可在换乘停车场按次收费2元。据介绍，8号线4期 P+R 停车场设在银海车站，利用高架桥桥下空间建设，可停放210辆机动车。目前停车场已经建设完毕，将随着线路开通同步使用，并支持一卡通支付停车费。新线路同步设置了特殊群体服务设施，北京地铁公司在6号线西延线以及8号线3期4期沿线部分车站的无障碍卫生间内设置了母婴护理台，方便带婴儿的乘客使用。为了缓解友谊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友谊医院内部车位全部对就诊患者开放。同时，医院周边东京路、西京路完成拓宽改造。友谊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医院内部的车位被员工和家属停放后，只剩下100余个车位给就诊患者，停车资源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停车难，医院结合新建门诊楼地下车库的启用，与周边天桥演艺区等单位协调，利用白天停车资源闲置特点，租赁了近400个停车位。医院员工将车停到租赁车位中，医院内急诊部和门诊部400多个车位全部向患者开放。自明年起，从个人报税到享受6项附加扣除等减免税优惠，再到开完税证明，市民用手机就能享受一条龙服务。从现在开始，市民打开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个人所得税，就能发现税务总局上线测试的个人所得税自然人办税服务平台。下载这款软件，市民通过人脸识别再注册个人身份证与手机地址等通信信息，今后就能实时查询自己享受的税收优惠。这款软件还介绍了年度综合申报的细节，即在日常预扣预缴基础上，对全年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进行汇算清缴，实行多退少补。 北京市2017年度体检报告已经编纂完成，这是自2010年以来北京市体检中心第八次发布报告。从近几年的重大异常体征检出率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都是血脂异常、超重肥胖和脂肪肝等慢性非疾病相关的高危因素。但是从血脂异常近五年的趋势可以看出，北京市血脂异常检出率呈降低趋势，可能与北京积极推进慢病防治工程以及全民健身运动有关。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19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强调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允许本科生用创业成果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促进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在促进毕业生自主创业方面，各地高校要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培训补贴等优惠政策，加大创新创业场地和资金扶持力度，细化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弹性学制管理，保留学籍休学创业，支持创新创业学生复学后转入相关专业学习等政策，允许本科生用创业成果申请学位论文答辩。2018年北京市一区一品群众体育冰雪活动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冰雪嘉年华日前举行，冬奥会从今年起进入北京周期，市民对于冬季项目的热爱也是日益高涨，满足大众对于冰雪项目的热爱，把冬季项目带到百姓身边是本次活动的目的。嘉年华的项目包括仿真冰运动体验、滑雪机体验、冰球射门体验、冰蹴球运动体验、冰壶运动体验、 VR 模拟滑雪体验、冰雪项目器材展等，活动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大兴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上因为峡峪锦衣京师，号称天下首义。而如今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北京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的启动，大兴的未来也值得憧憬。大兴究竟有多美？大兴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为您带来20集《大美大兴》，来听听今天的第5集。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苑囿。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受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大美大兴，今天请听第5集。南园的前世今生。不久前啊，举行的北京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发布会宣布，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南园机场的关停搬迁也提到了日程上。这个南园机场呢，始建于清宣统二年，也就是1910年8月，到今天您一算108年的历史，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这么一个飞机场。在南园啊，这个园字应该念院啊，现在您要查字典念院，但咱北京话呢，大兴话都念园，所以呢咱就从俗了，就念南园了。要说南园的历史，那可悠久了，又叫南海子，这是北京城南啊最大的这么一片湿地，有好多的水，每到秋季晴云蔽树，是果红叶黄，好看。辽金元明清五朝的皇家苑囿就设在这里。历史上呢，南园地处啊古永定河流域，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就是好多泉水啊泉眼啊都在这儿，经过多年河水、雨水和泉水的汇集，在这儿啊形成了几个很大的水面。那个时候紫禁城北的积水潭叫北海子，这儿呢就叫南海子。这北京一说海子，那就是大水面，可不是海，说你喝你这么点水，你们北京人还管它叫海， 它不是，它就叫海子。那么都有什么样的水面啊？你像引路池、眼镜湖、大泡子、二海子、三海子、四海子、五海子，好多的水面，再加上流经这里的凉水河、小龙河、凤河，这南海的这一片啊，草木生长丰茂，而且还有好些个野生动物，哎，什么獐啊、鹿啊、雉就是野鸡啊，就是山鸡啊，兔子、麋鹿、黄羊啊，甚至狼、狐狸，好，整个就是一个天然野生的动物园。那过去人不拿它当动物园啊，拿它当什么？当一处天然的狩猎场。您想想，这是历来的天子脚下，那皇城近郊啊，这一片水乡泽国，这么些个动物，这么好的美景，能无人问津吗？从辽金的时候起，封建帝王就在这儿啊，是驻院渔猎，就是建起围墙来，这儿都归皇上家了，别人不许来了，哎，在这儿打猎、打鱼、游玩，就这意思。那么出生在草原又善骑射的蒙古人也看中了这块水丰草茂的这个游猎圣地。一说蒙古人，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元朝了。忽必烈来到燕京的时候，就在这儿呢圈建了一个广40顷的小型猎场，取名叫下马飞放泊。这泊呢就是梁山泊那泊，三点水一个白字，可见这就是水面很多。哎，下马这一看就是蒙古人，哎，少数民族骑马射猎，这感觉飞放、放鹰、放狗、打猎，这意思。后来就到了明朝了，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他就把所有啊住在海子里的居民就都给赶走了，扩建殿堂宫室啊，四周修了围墙120里。这会儿呢，哎，这里就被称为南海子了。这一番扩建，把元朝的猎场扩大了10倍。那个明代燕京十景中有一个南右秋风，哎，指的就是这南海子一带。扩建以后，这儿的级别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四周建起了4座大门，还建了衙署，设了一名总提督和4名提督负责管理。哎，在这园里呢，还设了24个园，哎，养育禽兽，种植果蔬，供皇帝和官僚贵族啊打猎享乐。再往后说，就到清朝了。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呢，把这里作为皇家院囿啊，重新又修葺了，又修建了4处行宫和若干的庙宇。那哪4处行宫啊？就是旧衙门行宫，哎，又称德寿寺，现在的地名就是旧宫，它是旧衙门行宫，所以现在叫旧宫。还有南红门行宫，现在地名叫南宫，新衙门行宫，现在地名叫新宫，还有团河行宫。那现在呢，只有团河行宫还留存着。当时的南园啊，那是虎爪如镜，林木葱茏，鹿鸣双柳，是虎啸鹰台，生机勃勃，真好。与北京西北郊的3山5园叫遥相辉映。后来呢，又建起了西园、北园几个猎场，但是南园仍然是当时北京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猎场。后来呢，随着避暑山庄的建立，清朝的许多政治活动以及军事活动由关内就转向了关外，南园处理政务呢就相对减少了。哎，此时更多的就是作为军事的演练场，朝廷在这儿修筑了亮鹰台作为检阅台，在这儿呢检阅8旗军队。到了19世纪末了，也就是清朝末年了，永定河是决口泛滥，这南园城墙啊多半都坍塌了。那南海子这一块呢逐渐也就萧条了。光绪26年，哎，也就是1900年庚子年，8国联军入侵北京，南园这儿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呀。在战乱中， 南园中豢养的我国最后一群珍贵动物，就是麋鹿，就是四不像啊，也被抢掠一空，流落异国他乡了。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跟您细说。从此以后呢，南园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皇家苑囿便一蹶不振，是日趋萧条了。哎，再往后庚子赔款更让清政府是国库空虚，饭还吃不饱呢，哪有心力再重修南海子呀。到了光绪28年了，也就是1902年，慈禧太后下令了，哎，南园督办垦务局出售龙票，拍卖园内荒地。什么意思？这龙票是什么呀？就是啊，清代南园督办垦务局发给垦户的那执照，那意思就是皇上家这园子我们不要了，哎，谁想跟这种地呀？交点钱，我们给你点执照，你就跟这种地吧，就这意思。哎，结果许多的宫廷太监和官僚呢，趁机就占了大片的土地，就在这块相继建起了数十座地主的庄园。同时呢，他们还雇佣大批的河北的、山东的贫民来这儿耕种。南园内就开始出现了大批的村落了。至此，这座皇家苑囿彻底的就面目全非了。历史进入了当代，昔日的南园今天呢已经修建成为了南海子郊野公园，真正的为老百姓、为人民大众服务了。公园里是草木繁盛，湖水清澈，这是北京啊颇受欢迎的湿地公园之一。南海子郊野公园和北京北部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及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景观遥相呼应，成为北京南北中轴线上的另一颗生态和文化的明珠。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9号星期日，农历的11月初三。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每到冬天，飞到北京来的冬候鸟是北京的一大景观。究竟冬季里常见的北京鸟类有哪些？它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文化内涵？我们又该怎样和它们相处？今天我们就邀请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郭庚来跟大家讲讲冬季的鸟。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子昂。入冬后的北京迎来了大批南迁的候鸟，最近有一则新闻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说在大兴南海子公园里飞来了5只长耳鸮，几只小鸟引来了不少长枪短炮。为了在白天拍摄到鸟儿睁眼的照片，拍摄者们上演了极其不雅的一幕，一些拍摄者不停地踹鸟儿栖息的大树，一些拍摄者还扔饮料瓶去惊扰它们。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了野生动物专家郭庚来跟大家说说冬季的鸟，我们应该如何与它们相处。欢迎您郭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好，非常高兴。 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这一段时间都是候鸟来到北京的这个时间， 对，冬候鸟， 没错，我们管它们叫冬候鸟。那是不是还有夏候鸟这种？ 对， 这个鸟类的这个候鸟的迁徙的时段是一个怎样的习惯？先给大家讲一讲吧。 对，鸟类呢，按照季节的不同呢，会有这个不同的鸟飞到我们身边。比如说，一年四季不迁徙的鸟叫留鸟。哎，你四季都能见到啊，比如像喜鹊、麻雀呀，那么夏天到这儿来的叫夏候鸟，但是呢，我们说冬天来的叫冬候鸟，但是啊，其实冬候鸟和夏候鸟还是有一个截然的本质的区别。夏候鸟一般是既到这儿来，还在这儿繁殖，而冬候鸟呢，只是在这儿待着，另外还有一类鸟呢，就是路过我们身边的叫旅鸟。哎，你一听它是旅行的，啊，它是路过我们这儿的。这一类鸟呢，比较集中在春秋的时候。 其实我挺奇怪的，我觉得冬候鸟来咱们这儿应该是从北往南飞，对吧？ 没错，说得很对。 对，它从北往南飞，应该是嫌北方冷。 对， 咱们最近这两天北京的天气也挺冷的。 对啊， 那这个候鸟是来咱们这儿就算路过，还要继续往暖和的地方飞是吗？ 哎，你说得很好，他如果在这儿觉得他比西伯利亚还暖和一点儿，另外还有吃的，那么他就在这儿待着了。如果要是觉得还不够暖和，吃的也不太多，他继续往南飞。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就是惰性的，只要是能够凑合我就凑合了，我就干脆就在这儿了。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身边的大批的寒鸦，那是我们身边北京的冬候鸟。但是我夏天到哪儿去了呢？我原来一直很疑惑，结果今年夏天正好我到这个内蒙，我在内蒙草原中就遇到了大群的寒鸦，我豁然开朗，原来夏天你们跑这儿躲着来了， 也就没走多远哈。 对， 差不多这个温度。 哎，冬天它可能又回到了北京这儿来了， 能忍受就好了。 对， 我们都知道候鸟南迁是鸟界可以说是算是大事件了哈， 没错， 会寻找生态比较好的地方生活啊。 是的。 那在咱们北京，您觉得哪些地方是他们来到这儿之后的首选的地方？ 北京其实在地理环境上啊，得天独厚，被地理学家称为北京湾，因为西北是山地，你知道有燕山山脉，有太行山脉，然后东南呢是渤海湾，所以正好是背风向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盆地，所以是鸟类们的首选，千万年来它一直是从这儿过的。所以世界上8条鸟类主要的迁徙路线，其中咱们这是一条重要的迁徙路线，很多鸟类都经过咱们这儿。尽管现在城市化了，现代化了，但是鸟类呢，它不会因为你这儿建了城市，它不来了。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宝地聚宝盆北京湾。 对，所以说北京整个这一大片哈，对于鸟类来说都是个好地方。 没错，所以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干嘛不去珍惜它呢？ 对， 所以应该与鸟和谐相处。 是，那是就是咱们说到观鸟这个事儿了哈。 对， 那您觉得哪些地方既是鸟儿喜欢的，观鸟者也方便去看的，在北京有没有这么几个点？ 其实很多，好多人问我到哪儿观鸟合适，让我说几个具体地方。其实我观鸟的经验就是，只要是有自然的地方都有鸟。 哦， 有山有水有林子都有鸟 啊。那关于长耳鸮哈，我们在开头的这个也提到了，最近是有新闻哈，来的不多，就来了5只。 啊，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么多。那它是一种典型的冬候鸟吗？ 对，长耳鸮是北京的冬候鸟，而且呢，长耳鸮是一种，说俗了，是一种中型、体型中等的猫头鹰。 哦， 猫头鹰学名叫鸮。那个长耳鸮，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在天坛去看，因为天坛有很多古柏。 哦， 所以那个天坛，而且天坛呢，它还当时还有老鼠能够抓到，所以天坛非常多见。但是这两年见不到了，这两年见不到了，可能是因为老鼠都被药死了，药没了。 对， 所以老鼠 猫头鹰吃老鼠， 猫头鹰没吃的了，所以它无奈了，它只能到郊区去了。而这个刚才说的南海子公园呢，正好是五环之外，相对的偏远一点，所以其实更远一点的永定河流域，我去年也见到了猫头鹰，就是长耳鸮。 我们也说了哈，很多观鸟的人为了能拍到它，还是去打扰他们，因为我们都知道猫头鹰是昼伏夜出的，对吧？它是在晚上去找吃的，抓小老鼠之类的。 没错、 白天是要睡觉的。但是对于照片这种拍摄来说，肯定是白天拍更方便。对于这些拍摄者来说，可能会去打扰他们白天休息。这种行为是不是会对候鸟造成影响？会影响到他们生命健康吗？ 当然，人家睡觉呢，你不让人睡，你老在这踹树扔东西，那当然会影响他的健康，甚至是他记住了以后。不来了，如果被打扰走了，他下次就不来了。所以我们要根据鸟的习性来拍摄鸟，比如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白天要睡觉的，你就让人家睡觉，你就拍个睡觉的姿势，就很安详了。而且他其实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是可以拍到的，不必非得让他惊吓他。因为那些拍鸟者，他们其实追求的一个是畸形的一个追求，就是想把鸟给轰飞了，然后拍一个所谓的飞翔版。其实我从来没有追求过飞翔版，只要能拍到我就皆大欢喜了。 嗯，是这样，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哈。 对，没错， 拍鸟的时候， 没错。 还有的朋友也好奇啊，说他们这个长耳鸮有的时候呢，可能还要继续往南飞，或者说其他的鸟觉得北京太冷，还要继续往南飞。但是呢，比如说来北京歇上一周的脚啊，但是呢，歇息的时候呢，没歇好就被人类的活动打扰了，会不会出现什么掉队呀，就走不了的情况？ 绝对会的。 哦， 这个经常有这样的鸟，掉队的鸟，或者说是走失的鸟。我刚才跟你说了，有留鸟，有候鸟，有旅鸟，还有一类了，叫迷鸟，就是迷路了、掉队了、走错方向了的鸟。比如在北京，比如在前两年，我在我工作的北京麋鹿苑还见到了火烈鸟。在火烈鸟，你如果要是说，它中国没有分布，北京也没有分布，你怎么能在这儿见呢？大家就判断说有可能是迷鸟。 那它应该飞到哪儿，怎么就飞到北京了呢？ 其实要是正常的，它根本不在中国分布，它应该最近的是在南亚地区，在印度啊，在那些地方。当然非洲也有很多，南美有很多。其实这么远的距离，我判断它与其说它是迷鸟，还不如说是逃逸鸟，有可能是动物园逃逸出来的，或者养殖场逃逸出来的。 对，这个倒是也有可能了，毕竟离得实在是太远了。 对， 那我就比较好奇了，就是我们就是拿最简单的啊，咱们从小都知道丑小鸭的故事来说当时呢，就是在冬天啊，它的这个会飞的兄弟姐妹们都飞走了，就剩它啊，很危险的挨过了一个冬天。那对于这些迷路的，这些可以说是被强行的留在这儿的鸟，他们能在北京安然的度过这个冬天？ 可以，只要是有水面，只要是有食物 啊， 它就能维持下来。你说的这个确实是有例子的。比如说去年在安贞门有一只，还不是丑小鸭，叫丑鸭。丑鸭它本来应该在北极生活越冬，在繁殖，然后夏天呢，冬天呢，它可能往南来飞。结果去年就有一只丑鸭，小小的丑鸭，不是丑小鸭，是小丑鸭。 小丑鸭。 对，大家都蜂拥而去看。我当时跟我夫人也去安贞门去看，就在一个水闸的那儿，但是游来游去的，一会儿歇，我还看到它捉到了泥鳅。所以你看它很安详，在那儿待了大概十多天。 所以你看看他在我们身边只要有条件他就能够存在下来。 对，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是今年冬天冷一点而已。 对，后来他那个补充好了能量又继续南飞了，后来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是这样。 嗯， 最近看您的朋友圈，我看您工作的地点是在南海的公园里。最近 对对。 那您每天都会发很多可爱的有趣的鸟的视频，这些鸟您最近发的都是迁徙过来的鸟吗？在这个季节我们如果也去南海的公园的话，有哪些鸟您推荐看一看？ 现在其实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叫达窝里寒鸦。 哦， 有一种乌鸦，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这寒鸦可不都全是黑的，有黑白色型的，也有全黑的。那么寒鸦呢，是一种大聚群很大的一类鸟，一聚群就是数百只甚至上千只，所以飞起来是遮天蔽日，煞为壮观。 啊， 寒鸦，这就是北京的冬候鸟。 是这样啊。 嗯， 哎，这个达乌里寒鸦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乌鸦是一回事吗？ 它是也属于鸦科，但是它跟乌鸦有很大区别，个儿比较小，叫声比较嫩。然后聚群也比乌鸦要大得多。 我们的听众卡菲娜就问说，在天安门万寿路等地儿老是能看到一群乌鸦飞起来，是不是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寒鸦呢？ 这不是，这一般的是小嘴乌鸦和大嘴乌鸦。在城市中寒鸦一般的是在城郊。所以那个大家在天安门万寿路这一带看到的小嘴乌鸦居多，个型就是体型要比寒鸦要大得多。 嗯，虽然说嘴小啊，但是身子大。 它嘴小吧哈，其实也比寒鸦的嘴大。 哦， 它就是相对于大嘴乌鸦，它叫小嘴乌鸦。 哦， 啊， 是 所以 有身体比例的关系。 身体比例是这么大个，也非常大。 对，是这样哈。最近我们的这个在北京啊，还有哪一类别的候鸟我们还能更多的观测？ 应该说在北京呢，冬季还能见到很多的鸟。有人说啊，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能拍到那么多鸟啊，怎么那么暖心呢？我说确实是，你看啊，现在比如说非常著名的鸟，就是金翅雀、金翅儿，我们管它叫金翅儿，还有燕雀。燕雀， 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 完全就是那两个字儿，燕雀也在我们身边。然后还有这个斑冬就在高高的树枝上，这是叫唤，两声两声的那样叫唤。所以这个季节在北京是能够见到很多的鸟，当然还有北京的留鸟就更容易见了，比如说啄木鸟。 对， 我这两天都拍到了大斑啄木鸟、星头啄木鸟以及灰头绿啄木鸟。那么北京的三就这一套啄木鸟，常见的一套啄木鸟都能见到。 那我们如何能辨认出来您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斑冬，是因为它身上有很多斑点吗？ 对呀，因为有斑点的冬叫斑冬，如果要是纯黑的冬叫乌冬。如果要是胸部是红色的叫赤颈冬。这有好多冬。 那您觉得目前您见过的这几类刚才您说的鸟最漂亮的是哪个？是金翅雀吗？ 其实让我说最漂亮的我说不出来，我觉得都漂亮。我不愿意惹他们不高兴。我觉得哪种鸟都漂亮。 那您能否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听众可能最近也会去南海的公园或者说北京的郊野去出游游玩，再到月末还会有元旦假期，对吧？也许他们也能见到鸟类。那像这些金翅雀啊，这些鸟类我们如何去辨认它们呢？ 其实鸟类的辨认呢非常简单。中国的鸟类呢主要是六大类。刚才说到了这些小型的鸟类呢叫鸣禽，然后刚才说到了那种比较相对大一点的嘴上带钩的叫猛禽，然后在水面上游的就叫游禽，而涉水而过的就叫涉禽，然后呢刚才说到的啄木鸟就叫攀禽。你看看啄木鸟都是攀在树干上的，竖着待着的， 是的， 叫攀禽。然后呢还有在地上觅食的，在地上找吃的叫鹿禽。比如说这个斑鸠就是俗称的野鸽子，你听它叫咕咕咕咕咕咕，那个都是属于鹿禽。 您模仿的还真像。 对 啊，这些鸟类哈，我们在辨认的时候是能通过，这是他们通过他们的这六大类，更像是通过他们的生活习性 对 去分辨的哈。 既有生活习性，又有采食行为， 又有形态特征，这样综合的条件，还有他们的所在的位置，用综合的条件来辨认他们，还有体型的大小。 嗯， 一般的来说，猛禽的体型相当大，相对大一点，涉禽的相对大一点，鸣禽的呢，则体型非常小的非常多，但也不尽然。比如刚才说的乌鸦，那体型非常大，比那个猛禽中的红隼还要大一半呢。所以有时候我说小猛禽 PK 大鸣禽，有时候我拍的这样的照片，就是一个小猛禽红隼正在跟一个大鸣禽乌鸦在这儿战斗， 抢吃的。 对 啊，很有意思。 嗯， 我觉得那听了您刚才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斑鸠，对吧？我们一说斑鸠去形容它，可能觉得形容半天也是对不上号，但您一说那个一模仿那个叫声，感觉就我们都知道啊，原来这个声音就叫斑鸠啊。 是 通过声音辨别鸟类会更好的。 声音是一方面，还有形态特征，还有颜色。你从外观上，斑鸠俗称野鸽子。 哦， 斑鸠有在北京常见的有，朱颈斑鸠，有山斑鸠。还有灰斑鸠，北京有几种斑鸠，所以都是根据毛色来辨认的， 是这样。 嗯， 所以说这辨认鸟类的这个学问还是很多门道的。 哎，对，其实也是非常令人享受的，因为他们的叫声不一样，就是所谓的口音不同，歌声也不一样，用不同的歌声你能辨认不同的鸟。比如说刚才一上来给听众展示的那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个叫四声杜鹃。 哦， 所以它就根据歌声你就能辨别出来，就即便是杜鹃也有，你看有四声的，还有咕咕咕咕，那是二声杜鹃。 哦， 然后还有一种叫小杜鹃呢，是五声杜鹃，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另外还有八声杜鹃，就杜鹃就有好多种。 哦， 你完全的基本上就是按照叫声来辨认，因为直到今天其实我都辨认不出来二声杜鹃和四声杜鹃长得有什么区别，完全是靠叫声来辨认的，其实它的栖息地也能辨认出来。 是，所以说还是通过多方面的去确认哈。那刚才我们又提到寒鸦了哈，中国古诗词里它是因为一个特点经常被提到，但是其实啊，我们知道这种提及是一个古人对它的误解，或者说只是对它的古人对它一个美好的寄托向往吧。那在真实世界里，寒鸦它有什么特点吗？是真的有什么美德吗？ 其实说古人对寒鸦的描述非常多，就我知道李白的诗词中有一句话叫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 嗯， 那么今天天很冷，有一句北京的一句俗语叫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方面呢确实表述非常的丰富。那么至于寒鸦的这种文化意象啊，我其实觉得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做这个动物保护和或者是说是科普的，我不认为他们的这种道德的这个指向，而认为寒鸦的价值，包括乌鸦的价值，表现在他们的存在价值表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明显的表现在他们作为大自然的清道夫。 哦， 因为他们主要的食物呢都是一些垃圾啊、腐蚀啊，所以它是大自然的清道夫，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呢有捕食者，有这个生产者，有消费者，当然还要有分解者。所以寒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起到一个分解者的，就是清道夫的一个作用。 对，他们是可以吃别的鸟类吃剩下的东西的。 没错，没错。嗯，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哈。 对， 对于我们自然的发展来说， 因为鸟类，全世界的鸟类10000多种，中国鸟类1400种，北京的鸟类有400多种。 嗯， 那么不同的鸟类吃不同的东西，根据它的喙部的结构，你就能够知道它是以主要吃什么为主的。 哦，说到古人喜欢用寒鸦做意象吧，我们说中国人喜欢某些鸟类啊，总会是因为他们的一些特点啊，也会因为他们的一些特点呢去批评他们，或者说给他们施加一些意象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布谷鸟，人们会说它是催人播种，所以说叫布谷啊。 对。 但是呢，也有人说啊，这类鸟呢是借屋孵蛋。 又因为这个特点呢去批评他们。在鸟类当中，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哪些除了寒鸦以外还有哪些被常常提及的鸟很有特点？ 太多了。所以我把这一类鸟称为文化之鸟。比如说小燕子，或者叫雨燕，或者叫家燕。唐诗中有叫不辞故国三千里，还任雕梁十二回。就是说你看燕子，它虽然夏天来冬天走，它在千里之遥的进行迁徙，但是它到了季节了，它还回到老地方来。 是的， 所以古人觉得它特别忠贞，还能够认家，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美好的诗句，不辞故国三千里，还任雕梁十二回。那么那说大雁，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鸿雁，那么鸿雁大家都会唱那个歌鸿雁，然后诗词中也有很多的鸿雁的描述，比如鹤呀，比如鸳鸯啊，都非常多。所以古人对，其实我们今天说观鸟是一种现代运动，其实古人早就开始观鸟了。 是， 包括一些我们觉得好像比较生僻的鸟，比如说有一种鸟叫 PT， PT， 还有刚才你说到的戴胜，那么这些鸟在古代诗词中都已经有了，甚至专门有这个题戴胜、题翠鸟，专门题杜鹃。哎，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布谷鸟，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杜鹃中的二声杜鹃。因为它的叫声是咕咕，咕咕， 是， 所以被称为，对，我们把它叫两声杜鹃，所以被称为布谷鸟。然后四声杜鹃呢，又被称为光棍好苦。因为它是咕咕咕咕，然后也把人也有人说它就叫隔麦隔谷。这个四声的音，这是中国人说的。然后这个西方人呢，用英语来表述呢，叫 one more bottle， one more bottle， 再来一瓶， 就是再来一瓶。我估计这是西方的酒鬼给起的名。 是。 哎，你看这文化和鸟，人类的文化和鸟类的这个声音，哎，就有一个有趣的一个联系。 是的，哈，有一种很有好玩的结合。 对。 啊，咱们现在很多人肯定听了节目也想去看一看这些鸟类啊。那去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时间去比较好，有这样的说法吗？或者说去的时候应该是做怎样的准备，带些什么东西吗？需要 至于季节，我不认为说哪个季节不好 啊。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什么时候都能拍到。因为我刚才说了，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鸟，冬天有冬候鸟，夏天有夏候鸟，春秋还有旅鸟，然后一年四季都有留鸟，那什么季节都有鸟，没有鸟的季节。那么你怎么去呢？尽量的穿着相对的这个接近自然的衣服，比如说绿色、棕色这样的接近自然的。绿色就是树叶的颜色，那棕色就是树皮的颜色，或者说是土的草的颜色，所以你就穿这样的衣服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即便是穿个红的、绿的或者黄的，其实他们也不太害怕，他们害怕你的动作特别突然、特别大 啊。 你经常做大动作或者出大声，他们就会跑了。所以你要安安静静的。所以我拍鸟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你不动的时候，当你很安静的时候，鸟，特别是鸟没把你当成人的时候，就是你能够成功拍到鸟的时候。所以我说这就是古人说的一个境界，人定胜天。当你入定了，你一定能够无往而不胜。 也是一种很新颖的角度哈， 对， 告诉我们如何去拍鸟。 对对对，当然这个有一个很得手的一个拍鸟的设备很重要。比如我这些年呢一直用的是一些一体机，但是头很长的一体机，能够远远的把鸟拉过来，甚至在鸟浑然不知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你就能够把鸟能够拍下来。 是这样的哈。好的，今天呢也是这个郭先生给大家带来很多鸟类的知识哈，也是给了大家很多拍鸟观鸟的提示，还是感谢郭先生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讲解。谢谢您。 好，不客气。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访谈部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第三节节目中，主持人黄燕将继续邀请经济学者、投资人杜帅为您带来杜帅开说。

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动投资，说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杜帅呢，周末做客我们的节目，要跟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浪漫的话题，鲜花。忙碌的生活当中，鲜花总是能给人们带来自然美好的气息。那么现在鲜花在网上也为我们编织出了一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空间啊。 嗯。 那么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研究呢，中国的鲜花电商市场的规模有多少呢？有124亿元。 哇。 其中生活类的鲜花占了5%。 嗯。 所以说尽管用户的消费习惯还没有形成，鲜花电商的第一波玩家已经是逐渐的跑出了。像什么花家呀、花点时间，先后都获得了 B 轮融资。 嗯， 追求生活格调的白领就会纷纷的在朋友圈啊、微博啊晒晒鲜花。那么在鲜花电商竞争激烈的同时，很多的问题也显现了出来，比如说实际你收到的花跟照片不太一样啊，或者是包装损坏呀、客服的服务不到位等等。 嗯， 在网上到底能不能够低价就买到好的鲜花？鲜花上网对实体鲜花销售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杜帅开说，今天呢，您跟我们来聊聊鲜花的往事， 嗯， 网上那些事儿哈。你知道最近我们会说到鲜花电商，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个月双十一促销的时候， 嗯， 好几家的鲜花电商都推出了9.9元包月的促销啊，就是9.9元每周送一次花，送4次，这么便宜就能享受到一个月的鲜花服务。先不说这品质怎么样，感觉就是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 嗯，是。 这种低价促销的模式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啊？和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咖啡电商蛮类似的哈。 嗯， 您在网上买过花吗，杜帅？ 在网上没有， 是吧？一般男生可能买的少，嗯，那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女同事好多好多人都买过鲜花，养一周半到两周时间是没问题的。 嗯， 所以你就每周都能有新的鲜花来，特别好。 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啊。 对。 嗯， 这几年这个鲜花行业真的是加速触网哈，就网上卖鲜花的好多家。 是在网上确实是看到过不少，而且当时一出来这个模式呢，我觉得哟，这还挺新的啊。 嗯 嗯，包括现在我发现有在市场已经很多鲜花的网站已经到了 B 轮融资了。 嗯 啊， B 轮 C 轮了，而且估值还都比较高呢。 对，但是鲜花上网呢现在就是也进入了一个价格战的时期了。 嗯， 你知道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一两年哈，最常规的是什么呢？嗯，实际上是一个月99元。 嗯， 也就是说一个月送4次。 嗯， 如果是有5周的话，它也只送4次。那每次呢就是将近25元左右。你觉得这样还算是比较合理？ 嗯，对，我觉得还是真是比较合理的。嗯， 大多数网站呢是一束花是单一品种的，比如说全是玫瑰。 嗯， 或者说全是这个月季。 嗯， 或者全是菊花，比如秋天的时候哈。但是现在后来竞争激烈之后，有一些网站就会比如说它有6枝花，就会有2枝玫瑰、2枝别的什么花，或者有1枝百合比较贵的之类的。因为你如果是混搭的那种花束的话，应该是每个月更贵的包月价钱。 嗯， 但是后来竞争激烈之后，有的商家就做到单一品种的价格也能买到包月的。然后现在竟然我看到了9.9元，因为我是没有看到哈。我就觉得竞争也太激烈了。 我看您这么熟，是不是经常买啊？ 是是是。 那看到9.9元，我估计要买一堆了。能提前预定好几个月吗？ 可以，他可以买一年的， 啊， 你知道吗？但是9.9元这个有的是你只能是第一个月便宜， 啊， 后面就不便宜，这也是他的一种策略嘛。嗯，你知道吗？我们同事就有买这个，就比如说花个几千块钱， 嗯， 你买他3年的。但是这几年， 啊， 网络电商就从生鲜的那会儿起来，你看就这2-3年间已经起起落落多少家了。 嗯， 以这个经济学角度来说啊，我觉得合适是在哪儿？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会通货膨胀的， 嗯， 在尤其咱们现在经济状况这个前提之下，那通货膨胀是每年都会发生的， 嗯， 比如说咱们今年现在是99块钱四次，可能三年之后就变成了199四次，但是我现在呢还是以99块钱，那我就赚了吗？这是经济效益的问题啊。 是，就是好多人会觉得这样划算，就愿意买，嗯，但是我是不敢买，我最多也就买个半年的，我觉得或者是一年的，我真的还是很怕他们跑路。 是， 现在这个鲜花触网啊， 嗯， 应该说现在比较多的两种模式哈， 嗯， 一个就是高端个性化的那种鲜花定制，比如说某一家品牌它打造的一生只送一个人， 嗯， 它是类似那种永生花，你送给一个人的时候， 嗯， 你还要写上你自己的名字啊什么等等的， 哦， 就你在这订过之后他就不让你再送给别人了。这也是一种噱头了，但是也很有意思。还有一种就是现在这种，嗯，就刚才我们说的像这种什么花家呀，花点时间啊，野象花园啊等等，还有爱上鲜花呀，这些就是生活类的鲜花品牌，就是每周给你送一次， 嗯， 这种是比较多的哈。 嗯， 那么鲜花能够上网是不是也和这个行业本身的特性有一些这个关系呢？因为如果是现在在线下花店，比如说你要去看朋友， 嗯， 我记得以前买一束鲜花，好像你让他搭一个这个搭一个那个， 嗯， 觉得每一支钱不多，但加在一起一束花那时候200-300块钱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所以上网之后反正别的我看不出来，价格明显降低是真的。 是 啊，传统鲜花行业算是暴利行业吗？您觉得？ 当然是暴利行业了。 嗯， 有几个朋友是做这个的，考察过一些，但鲜花到你们从这个原产地进来多少钱啊？ 嗯， 其实很便宜的。那具体的成本呢，我就不说了，因为上次呢，互联网洗车那次，我一说这洗车的成本是多少，好多网友在我的公众号上留言啊，说是到底洗车成本多少啊？我说完了之后，我下边好多这个创始人都对我有意见了，说你不能这样说， 我们还怎么挣钱呀？ 对啊，但是这个鲜花行业其实它最大的特性就是什么呀？成本高，但它成本是在哪儿啊？ 嗯， 高并不是高在这个鲜花本身的成本上， 嗯， 而在什么呀？运输成本、租金成本和花的寿命较短， 就是它损耗特别大。 哎，是损耗特别大，嗯。 因为您知道，如果有朋友从云南那边， 嗯， 到北京来，甭管从那玩回来或者是出差什么的，好多人就会带花， 嗯，是 一大捧花， 是。 但带再多的花，您不也就只能这么一起儿吗？ 是啊，所以说 放十天，最多是20天。 是，所以云南老百姓这不也聪明了吗？嗯，学会干嘛？不卖鲜花，卖干花了。 但是更多人还是喜欢这种 鲜 花，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 是，那哪怕十几天，我觉得看着也是赏心悦目啊。包括有一次，我是前段时间刚刚是去的昆明， 嗯， 回来之后呢，我正好坐飞机的时候看着有一个人一大捧鲜花， 嗯， 啊，给那个空乘人员。那空乘人员，我记得。整个把那个鲜花放到他们那个食品的置物架上了，没办法，因为太长了，别地儿放不开，就是那个手推车拿出来了， 嗯， 然后呢把那个鲜花放在手推车那个位置上了，只能这样子。 对，但是你要老从云南坐个飞机带过来， 嗯， 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传统的一些实体花店的一些问题。 对， 它的成本啊必须要很高，所以花价也就上来了，花的价格。 嗯， 那么互联网鲜花呢，是可以在什么呀？就是顾客确定的条件下来降低鲜花的成本。 嗯， 而且呢，这个传统鲜花交易呢，中间环节比较复杂，流通运转的时间呢也比较长。造成鲜花的这个损耗率啊比较高。 对， 那么转到这个咱们这个互联网这个途径当中呢，中间运输环节首先是减少了， 嗯， 损耗率也有明显降低了，而且运营成本过高的问题呢也基本得到了改善。 嗯， 啊，是这个问题。 而且因为您在这个网上啊， 嗯， 事先订好了花，他就知道有多少人大概要买一些什么样的花，他， 嗯， 在有的放矢的送过来的话，这样其实确实是能够减少很多的这个损耗哈。 嗯， 因为好多鲜花如果是花店的话，他放到那儿好多天不一定会有人买，但是这些就可以保证运过来的已经都有人要了， 是 损耗就小多了。那您觉得就是网上卖鲜花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会对线下的鲜花销售造成很大的冲击吗？现在来看冲击还是挺大的，应该说。 对， 它会取代线下的鲜花销售吗？ 是，一定会取代 的。 会 吗？真的会啊？ 是真的会的。 嗯， 线下鲜花的这个销售啊，一定是受巨大的冲击。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 嗯， 尤其在我们北京市，尤其是最近治理开墙打洞这样一些现象， 嗯， 那么很多鲜花店都是属于闭业或者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其实第一是政策对鲜花店有了一个冲击，第二就是互联网鲜花使得这些鲜花店呢变得越来越少了。 嗯， 当然 会不会让它完全灭绝呢？肯定不会的， 嗯， 因为毕竟还会有，比如说大家特别着急， 嗯， 那我就是等不及这个互联网鲜花给我送， 嗯， 那我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临时起，因为我这个人就这样，经常的比如说接到一个急事儿，一个急茬，说有朋友生病了，那我赶紧肯定得买个鲜花啊，那我可能再从互联网上订，太麻烦，对吧？那我就比如说医院周边去买一个鲜花送给他，这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鲜花的这个线下体验店能生存下去呢？一个是所谓的高端的，我做一个特别漂亮的私人定制， 嗯， 这个方面可能别的地方做不了，就是可能互联网鲜花这种店做不了， 嗯， 就像我们说都在网上买衣服，那难道线下的衣服店就没生意了吗？也不是， 嗯， 那一定是这种高端私人定制的这种裁缝店或者衣服店会比较火。你像香港特别多的写上裁缝两个字，是吧？所有的人都是私人定制的，而一件衣服都很贵，所以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 O2O 的形式， 嗯， 应该也是会比较流行的，就是线上线下都有，我在线上卖，那么线下呢也会有一定的客流量，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也是最好的状态。其实做鲜花往往线上线下两方面结合才是最好的，当然线下一定要选好地方。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网上卖鲜花呀，确实是让很多的朋友得到了实惠， 嗯， 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个鲜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了哈。 是， 但是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因为鲜花它毕竟是属于生鲜品类，本身是比较娇贵的。 嗯， 对于这个温度啊、湿度啊，还有这个放的时间的长短啊，还有储存等等这些方面要求还是很高的，所以物流其实是一大挑战。 嗯，是， 国内现在还没有专门的这种鲜花的物流，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在网上订的这些鲜花大部分呢都是第三方的快递公司给送到的。 嗯， 所以呢我们经常看到我的那些朋友就会说，哎，送到我手上的花就不太好养活， 嗯， 这个时候呢你要退货呀或者是投诉的话，你在网上找客服其实不太方便。 是， 这也是鲜花电商应该普遍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是吧？ 嗯，是。首先第一个你想啊，咱们随便说一个普通的快递就得10块钱， 嗯， 加上花呢本身的成本，还有公司运营的成本，一束花下来怎么着成本也要20块钱左右，加上花的寿命期短这样一个特点啊，偷工减料的现象肯定是有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鲜花属于这种非标准化的产品，特别容易腐烂，而且保质期特别短，当鲜花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那一刻，它新鲜程度就已经是进入倒计时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以说这个鲜花电商和生鲜电商一样，就都受这个仓储啦、物流啦等这方面影响比较多， 损耗，啊， 哎，损耗性比较大。 对， 还有一部分就是鲜花呢，它这个平台前端都采用鲜花的这种冷链的运输， 嗯， 啊，所以鲜花的损耗并不大。但是城市这个落地配送这方面就不一样了， 嗯， 落地配送呢大部分选用的就是一些普通的物流 公 司、快递公司， 啊， 那么这种风险呢就是显而易见，比如说鲜花包装容易被挤压了，物流时间不确定了，包括野蛮装运了，这些现象都会出现， 嗯， 所以也是最后一公里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把控。 所以您说这些坑怎么避免呢？ 很多行业就做到一定程度一定是精细化，那么精细化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一定是找到比如说专门运输鲜花的这种物流公司，专门做这种鲜花运输的这种整体的产业公司， 嗯， 因为每个公司它一定是有一些比如说追求高质量的，它的花的质量特别好，它不想让自己的花到达客户手里的那一瞬间变成一些枯萎的花，那一定是找最好的配套公司，这两个结合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嗯，那么我们讨论互联网产品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用户的这个粘性的问题哈。 嗯， 用咱们这个俗话说就是回头客，是吧？ 是， 就是用户呢你对这个平台的依赖度怎么样？现在来看这个鲜花电商普遍的粘性其实是不高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这家便宜其实我就买这家，下个月我一看， 嗯， 那家更便宜啊， 嗯， 那我就买那家，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吧？ 嗯， 那您说这种鲜花电商他们其实也需要考虑提升用户的粘性，培养用户的这个习惯，你说他们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升这些呢？ 目前鲜花市场啊其实是没有这种行业壁垒的。 嗯， 比如说微信啊有着这种庞大的用户群体，比如说我的朋友用微信，那我就必须用微信。 嗯， 所以无论现在有这个多好的社交软件出来，没有办法和这个微信进行竞争。鲜花就不一样了，鲜花是什么呀？就哪家好哪家便宜我们就会去哪家。 嗯， 它没有垄断性。 嗯， 比较大的这种互联网的鲜花公司如果想保住自己地位，我觉得除了产品要做好之外，一定还要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这些行业壁垒，比如说所谓的建立自己的物流， 嗯， 保证鲜花的新鲜度。如果是以后要有人做这个互联网鲜花，就必须要用这个物流系统，这也是就是做细分行业细分领域里面的最好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才能够真正让这个互联网鲜花行业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 嗯，就好像淘宝的这个平台也是这个万千商家在上面，那么为了提升它的这个粘性，所以他们就会搞这个天猫商城。哎，我这个品质更有保证，或者是阿里巴巴为你来背书，天猫是我们认证过的企业。 哎， 这个就是他们实际上提高粘性一种方式，是吧？ 是让商品啊变得精准度更高一些。 其实你要提高用户的这个粘性程度呢，就是你要在某一个方面有过人之处。 嗯，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淘宝，比如说我们再来说这个京东。 嗯， 京东它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当然产品质量是不错，价格也便宜，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自有物流。嗯， 是 最开始刘强东做这个时候也是遭到无数人的嘲笑。 是啊， 因为建这个确实成本非常的高。 嗯， 但是现在你看它的这个物流能够非常快，你今天下单明天到，或者是你一早下单晚上就能到。 嗯， 这个就是别人所无法匹敌的。 嗯， 所以它通过它的这个物流其实又可以开展更多的这种业务。 对啊， 其实落实到鲜花电商上也是，就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这个过人之处。 嗯，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的这个鲜花的这个专门的物流是吧？ 嗯，对，包括你像现在京东有专业的物流。 嗯， 啊，送白酒，你像茅台，他现在也在自己做一个自己的物流公司。 嗯， 专门给别人送自己的产品。 嗯， 因为他怕里面有偷掉包的现象。 嗯， 甚至说怕这个酒瓶子洒了或者野蛮装运这种现象，所以茅台也在做自己的物流公司。 嗯， 那如果有一个鲜花店想要做的更加成熟的话，那一定要成立自己的物流公司。 嗯，当然了，还有一些鲜花的电商平台啊，他们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些这个电商鲜花的这个新模式，就是线上线下打通。比如说有一款产品叫福洛花园，可能很多人不一定听说过哈，但是它呢很有意思，它一方面是在这个网上做这个网络的这个鲜花电商，另一方面呢它现在还在去线下铺这个实体的叫无人鲜花货柜来拓展市场。当然它这个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跟那个卖那个饮料的那个机器一样，柜子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鲜花。 嗯， 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实体店呢，你着急想买你上哪儿去买啊，这实体店它就是有这个货柜，就直接能从那儿买走了，因为它这个柜子是无人售卖的，24小时能买，而且恒温恒湿等等，很像是那个鲜花的保存的那个环境哈。但是它这个应该说损耗就会比较大，如果没有人买的话，你就看那花就蔫了是吧？ 是， 然后它每周要换2次花。所以杜帅，您觉得未来鲜花电商还有哪些值得探索和发展的这个方向呢？ 首先咱们说这个无人花柜问题啊。 嗯， 我觉得这个创意呢不是特别好，就以我这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说现在都是门对门的服务为主要的一个服务来源。 嗯，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懒汉经济懒人经济，很多人都恨不得就是我在网上下了单你直接给我送到家门口，这是我最好的状态。 嗯， 而我不会是因为一个鲜花我下楼到自动贩卖机去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说电商发展的新方向呢，比如说这个鲜花电商它有自己的行业壁垒，比如说像谷歌它有大量的这种搜索的数据哈。 嗯， 给用户提供更精确的搜索结果，但别的公司呢就没有办法去超越这个。所以说建立物流体系或者建立自己的这种养花基地，提高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你像如果是让我来运营这样一个鲜花平台的话， 嗯， 啊，应该叫鲜花全产业链的话，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比如说你像可以建立几个子品牌， 嗯， 有高端的，有中端的，有低端的。那么有高端的人群，我需要定制，我需要会议，那我就用会议的这种高端的品牌。那我需要日常送朋友送亲人，那我就用中端的品牌。比如说我想做一些普通的花的小品，你像什么售楼处啦，或者一些小的这种场合啊，那我就用低端的品牌就可以了。再就是呢，打造比如说几个模式互换互为补充的这么一个状态，比如说第一个像 O2O 线上线下相结合。 嗯， 我有线下的体验店，也有线上的门市专营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包括 B2C 业务，由我的商家直接给了用户客户，或者是 B2B 业务，比如说我的商家给到另外一个商家，或者说大宗商品的采购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完成，就是 O2O B2B B2C 甚至说 B2B2C 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是最好的。 嗯， 那么包括还要去整合一些全国的合作的加盟花店，业务范围呢也要尽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扩展，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么上游呢，通过这个收购、参股、战略合作等方式整合，不光是鲜花的实体店，包括鲜花的种植基地，因为你要真正想把这个产业做大，那一定是要有自己的种植基地的。 是， 不仅是国内的啊， 包括我知道你像比较大的一些产地，你像这个厄瓜多尔的这个皇家玫瑰啦，或者荷兰的七彩玫瑰啦等等的，这些进口的这种代理权一定要有。 嗯 啊，还有就是全国100多个大中小城市啊，一定要建立这个鲜花的工厂和这种冷库的分仓，进一步来掌控整个鲜花供应链。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包括你，我可以给这个客户进行承诺，比如说我要做到一周一花，或者说是一月一花，进行一个鲜花多样性的一个概况，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现在这种鲜花电商啊，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哈。 嗯， 当然了，大家对于鲜花的品种啊、外观啊、质量的这个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嗯， 那么对于他们的花卉的创意能力也会提出新的一个要求。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这些互联网的鲜花电商品牌能够越做越好，这样能够为我们提供价格更加低廉又质量特别好的鲜花来装点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双赢的一个结局。 那一定是的。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杜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嗯，那么关于节目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关注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 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欢迎关注，谢谢大家。 好，谢谢杜帅。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下周我们继续开说，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的故事。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京畿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曾经的游赏圣地的二闸留下了哪些故事？通惠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城市副中心的运河段今天焕发出了怎样的活力？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第五集为您继续讲述。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 最近张大爷来找到我们，说想买些羊奶粉，咨询我们的活动。好啊，跟您解释一下，羊奶呢一直在销售的，广播当中推荐变少，是因为年底了，好多产品啊轮流的上架做活动。 嗯， 所以说呢这比例会有稍微的调整。这不，本轮的双十二活动我们就把羊奶当成了主力军奉献给大家。 哎， 而且呢价格是真的做到了新的惊喜。 是的，年底啊好多人买羊奶送人，告诉您啊这个时候来囤点货可以给您省不少钱呢。 对， 你看啊这一盒300克的瑞麟羊奶官方指定售价是258，我们广播直销价呢一直都是99一盒。 嗯， 那么一组10盒就是990，双十二的惊喜囤货价一组只要790，直接省了200块。4007106108，10盒羊奶790可以喝5个月的时间，划算，每天一杯5块钱。 没错了，5块钱呢就可以喝到，这个机会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是， 你看线上3位老会员首先打进电话，谢谢啊，更多的朋友记住了，双十二只有一次，只开放4天时间。其实呢提到瑞麟羊奶，熟悉的朋友现在真的很多。 嗯， 小区里好多的叔叔阿姨拎的瑞麟的袋子，穿的瑞麟赞助的健步鞋。 是的，这些年瑞麟的硬广告投放的很少，都是赞助了很多中老年的活动。 是的， 什么健步走啊，广场舞的大赛啊，希望的就是老百姓的硬口碑作为咱们产品的活广告。现在呢双十二我们也是直接放力给大家，直接降价。 嗯， 所以说呢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您得赶紧拨打。 是， 一组10盒本来是2580，那原来最低啊也要990，现在呢只要790。只能说啊此次优惠只在本次，只有4天时间，错过不再享受。 没错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如果占线的话请大家耐心的重拨。 嗯， 因为呢很多老会员呢抓住机会是肯定要买的。 对， 就买了就放在这儿，一组呢就省了200块，有这200块咱们去买点什么不好呀，品质方面呢大家也是放心啊。